继续看原理原则。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四页，我们来看法定原则跟辩原则。这个原则在讲什么呢？这个原则在讲有关于检察官的那个办案模式。一个叫法定原则，一个叫辩原则。记得哦，这是辩原则，不是便宜原则。我今天看完了，想说啊，老师说检察官很吃，不，这个懂不懂？检察官他也可以辩拥有裁量权。好，所谓的法定原则就是依法办案，辩原则是让检察官拥有裁量权。所以我们所谓的法定原则呢，好，包含遵守法定、起诉法定跟不起诉法定。好，分别在我们的三十四页的基本原理的二二八条二五一条跟二二二条。好，就是侦查法定、起诉法定跟不起诉法定，好，就叫依法来办案。那你说，那假如也在不依法办案吗？也不能说不依法办案，我们就是让他，就是要让检察官有裁量权嘛。所以啊，有些案件哈，要符合平等原则。我们的平等原则是实质平等哦，而不是齐头式平等。什么叫实质平等？你们应该都跑过大队接力嘛，哈，就是当你们在跑那个跑步的时候，你有发现到在内圈的人会比较前面，好，哎，有没有？这个内圈会比较后面，然后外圈会比较前面，然后这外圈它会最前面，然后大家这样子一起跑，对不对？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你如果让他们是齐头式的，都站在这个地方要来跑，那不公平的。对外圈人来讲，他会跑的范围会比较大啊。所以你会发现到说，我们的平等原则当然是实质的平等，就是我们要让大家实质是一样的。那你要如何落实实质平等？有的时候依法律规定，你无法实质平等。你依法论法，你反而是很不公平。有的时候你要在个案有一些弹性跟裁量，所以你会发现到说，我们下放到这种诉讼经济名义原则跟平等原则，就是什么地方？就是在我们刑诉法的253条、253条之一跟254条，违罪不举，执行无实力，还有还起诉处分。好，什么叫违罪不举？今天假如说被告偷了一张纸，请问有没有偷？有啊。你说依照平等原则，凡是偷窃我都要告。对，可是他偷一张纸，那张纸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什么纸，就是一张很普通白纸，你还算不出来那一小节一小张有什么经济价值？那请问你要告吗？不用了啦，自己那么轻，你不要为这种事情来争讼嘛，对不对？你要达到诉讼经济啊，你不要这么小事也来上法院啊，法院已经很忙了。然后254条讲执行无实益。执行无实是什么？今天有个被告，他曾经有另外一个案子跟他无期徒刑。现在你又有一个案子，发现到说他有偷东西，想判他3个月。好，请问你需要去判这3个月吗？也可判啦。为什么啊？他的确他有窃盗，你判他3个月也合理嘛。可是既然都有无期徒刑，你知道无限大加多少都是无限大，那这样的话，我是不是这个3个月我就也不要起诉了？反正也没有执行的实力了嘛。好，那什么叫还起诉处分？其实他有犯罪，但是犯罪态度也很好，罪又很轻，然后也没有什么样社会的公共利益的损害。其实还起诉案件哦，我最常觉得就是那个杨宗纬的案件。最近杨宗纬又跟那个萧敬腾又开始很红了，又出专辑了。杨宗纬就是在4年前参加那个超级星光大道的那一个，然后呢，他做什么事情？他做事情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错，就是他的实际年龄是民国67年次。然后他改身份证改74年次，然后你知道伪造变更身份证，这个他是有犯刑吧？他用一个假的74年次的影印的身份证，拿去报名超级星光大道。那请问他有没有犯罪？你说这样听起来有哎，可是一定所有这种犯罪都要把人家起诉，要把人家抓去关吗？如果是诈骗集团，一定要，对不对？你是诈骗集团，你还不告他？可是现在杨宗纬他有诈骗谁呀、啊？他最后也退赛了。他当时唯一会影响到的就是林宥嘉，后来因为他退赛，林宥嘉也变冠军了，那么他就算了。就是这样讲他，对啊，人家当初去改那个身份证，他的出发点只是为了去帮我们唱歌，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公益损害啊，坦白说也没有。而且说真的，他歌迷那么多嘛，对不对？人家的号召力是很强的，他歌迷那么多，你如果让他做一些什么公益宣导啊，好什么我不吸毒哈，我反毒之类的，搞不好能够帮更多人啊。所以后来我们就让他做还，他的案子后来就还起诉处分啊。你有犯错，可是所有的犯错的人都应该要被起诉吗？不用，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他还起诉比较好，因为他错社会的影响性又不大，然后他做别的事情又能够去 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又能够感染更好的良善的力量出去，那你为什么不让他一个机会，让他去提升？所以他后来他也没有起诉，也没坐牢啊。你真的是看到他坐牢没有吧？好，那事实上我们要让甲方有这样的权限，为什么？因为这样才是实质的平等。因为所有改身份证的人都是要被起诉的话，有什么不公平？诈骗集团改身份证来骗人，那这个当然是要被起诉。啊，这种小案子哈，后来也退散了，好了，无所谓了。比如说，就李梦佳来讲，他也不想追究，发很多出专辑也都很红。好，所以你会看到说，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制度？就是我们要达到实质的平等，我们绝对不是齐头式平等，因为齐头式平等就是永不公平。好，那有关调查人的执行，这个有关调查执行原则，我后续再跟各位报告。我们直接来看执行原则跟当事人原则，在35页这边。我们这边当事人主义跟职权主义跟民主做法的概念是一样的。当事人主义指的是说，我们程序开始进行跟终结由当事人来做决定；职权原则指的是程序开始进行跟终结，法官也可以职权的介入。那在我们刑事做法跟民事做法有一个最大的不同是，民事做法说出来就是钱的问题，钱的问题或身份问题，我们让当事人来去解决。可是现在这个它有公益性存在，我们不可能让当事人自己来做所有的决定。好，也不可能当事人说了才算，那我们法院我们会职权探知，所以我们会有职权的意涵。好，所以在我们的刑事诉讼法上，我们是两个都有采，我们是兼采。好，我们俩是兼采。那等一下我会再跟各位报告，我们是采改良式当事人经营原则，它的立论目的是在哪里？那讲到当事人经营跟职权原则呢，在这边的话呢，请各位看一下35页中间有个栏位叫起诉。起诉这个栏位呢，当事人主义有一个群众一本主义。然后职权主义有个卷证金融主义，我有用粗体，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看清楚哈？那什么叫当事人一本主义？当事人没有群众一本主义，群众一本主义它只是说哈，甲方的起诉书只能够写起诉书的内容，只能够写犯罪的人事实义务，不能够夹杂一些微博的东西，也不能够夹杂证据，证据不能够夹在一起。所以这群众一本主义不是说群众一定要写一本很厚哦，他讲的一本是日文上的一章的意思，我只能够有起诉书内容，我不可以夹杂证据其他东西。那职权主义呢？他讲的是说，我们起诉的时候要将卷宗证物一并送交给法院。为什么？我们让法官先看，好，就是要让法官能够先做一些评断。好，那我们目前的制度呢？我们是采卷证听讼制，在264条第二项跟第三项，你可以看出来我们采卷证听讼制。这边相关的概念会有黄昌辉老师的意见，好，所以我们在这边的话，后续还会再跟你做详细的说明。好，然后我们再来看36页，我国在刑事诉讼法上的地位。好，那我们是采纠问还是采控诉？我们采控诉。好，我们不是采纠问。好，那我们采控诉原则呢？控诉原则又称为弹劾原则，它包含的是下面的几个概念。第一个概念是审检争利，第二个概念不告不理，第三个当事人对等，第四个是审及诉。不好意思，这个标题它会跳掉。37页的第一行是国字刮胡四，是国字刮胡五。好，是审级制度。好，那我一个人来看，什么叫审检分立？就是哈，今天我们的检察官是程序起诉的开始，就是讲，就是检察官是来做告的人，然后法院来做审判的人，这是分开来的。所以我们下放到一个实务的一个条文哈，在法官回避，请各位翻开第17条第7款，《刑事诉讼法》第17条第7款。我们来看刑法第17条，它有8款其实是法官回避的事由。然后17条第7款，它讲的是说什么？他说哈，法官曾经当过这个案件的检察官或警察职务。为什么？如果法官曾经是这个案件的检察官，会变怎么样？我们现在不是弹劾吗？弹劾原则，法官、检察官、被告，啊，我们不是讲得漂亮，说他们是采等腰三角形的关系嘛，对不对？那如果法官在这个案件曾经当过检察官，那不就变成逃下来？法官在这个案件曾经当过检察官，那就没有三面啦，那就这两面啦，啊，不是回归纠问？回归纠问是我们不要的嘛？好，我们这年代没有在包公司的刑事诉讼制度了啦。好，所以今天法官如果在本案曾经当过这个案子的检察官，当然不是说法官当过检察官都要回避。哦，那这样的话，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法官、检察官可以互相转任嘛，所以法官曾经当过检察官是 OK， 但是法官不能够在这个案件曾经当过检察官。他如果在这个案件曾经当过检察官的话，就会变成回归纠问制度，那是我们不要的。好，所以在这的话，第一个审检分立， 好，落个条文在实际条定期款，法官回避。然后第二个不告不理，不告不理有三个概念，一个叫告急因理，一个叫告而不理，一个叫不告而理。合法的当然是告急因理，好，就是有诉有判。好，相关的条文就是268条跟307条第十二款。所以什么叫告急因理？假如说检察官起诉范围这么大，检察官起诉范围我用白色的圈圈，那法院审理的范围有多大？法院审理的范围绿色圈圈要跟白色圈圈一致，要一样。所以法院审理范围要很大，这叫告急因理。好，那什么叫做告而不理呢？就是已受请求事项未予判决，就在379条第十二款的前段。告而不理，讲就是有人告，就是法院也收了已受请求事项。好，所以你看39条第十二款前段，有已受请求事项未予判决，这个就是告而不理。有人告了，你怎么没理啊？所以假设说检察官起诉是白色圈圈，法院审理是橘色的圈圈。好，假设橘色圈圈变成小，是不是橘色斜线的部分是没有理到的？对，这个就是这个叫告而不理，告而不理。所以代表什么？告的范围比理的范围还大，就是我讲，我们第一种情形告急因理应该是告的理的。第二种情形告而不理，指的是说有部分的情形告没有理，或是全部的告都没有理。好，然后没有理到的部分呢，就举证的斜线部分，就是我们条文379条第十二款刚刚讲的，已受请求事项未予判决，那是违法的。因为379条各款都是违法的事由，是当然上诉第三审的事由，只要有这种情形，不论会不会方案，都可以直接上诉第三审。好，那还有一种情形叫做不告而理，叫做未受请求事项予以判决。好，那的范围是怎么样呢？我们用黄色圈圈来看，检察官起诉范围是白色圈圈，这白色圈圈有点模糊。好，检察官起诉范围是白色圈圈。好，作品卡后面是这样的。然后呢，法院审理的范围是黄色的圈圈。哦，有超过没？黄色部分超过就是未受请求事项予以判决。你没有告，你怎么还跟机构去管？哦，你没有告的部分不能管的，代表什么？理大于告，这个也是违法的。所以二三都是违法的，只有一告等于理才是合法的。所以我们的弹劾原则又告诉我们说，我们必须要告的范围跟理的范围一样大，就是原告有告，法院才可以站在中间的立场去审理。检察官没有告，法院就不能站在中间立场审理。假如有告，法院也应该审理，不能够少审理告。好，所以就是好，第二跟第三都是违法的，第一才是合法的。好，然后当事人对等原则呢，包含机会对等跟地位对等，好，所以大家都可以上诉抗告。好，然后地位对等就是说，假如说今天检察官懂法律的话，被告也可以懂法律，为什么？因为他可以请律师哈。好，所以今天请律师本身就是一个那个地位对等的一个防御权行使，就是就如同教授老师讲的，就是无器平等原则嘛哈，就是说大家对法律的知识本来就应该对等的哈，就是而不能够说哈，大家实力悬殊落差太大。好，然后第四个审刑制度，我们来看审刑制度在37页。我们原则上来讲，一定会有让当事人就近机会，所以是33审，就地院、高院到最高法院。另外的话呢，也会有救济，可是没有三次，就只剩两次。好，那另外的这种33审例外，你看有三种情形。第一种情形就是我在课本上这种情形，轻轨案件，就是我们刚刚讲的376条轻轨案件，它只有地院、高院，它没有最高法院。第二种例外就是内乱外害妨碍国家罪，就是事务管辖案件，内乱外害妨碍国家罪，你可以看刑法44条，哦，就是那种颠覆国家、动摇国本的那种，他也没有33审，为什么？因为太严重了，所以我们不让地院的小法官审理。他的第一审是高等法院，高等法院不服，上诉到最高法院，所以也只有2审。然后第三个例外是简易案件。简易案件呢，在这边它更特别，因为事证明确、明案速判，不论是刑事诉讼还是民事诉讼的简易案件，都不可能在高院以上审理，所以它的第一审是地方法院的独任庭。所谓独任庭，就是一个法官审理。 然后不服，我让你上诉到地方法院，你说啊，那你要地方法院？哦，没有，我们这次送你另外两个法官，好、哦，给你三个法官。那当然，第一个法官也会换掉，就是我们让你多两个法官，有三个法官来一起审理。好、哦，所以解密案件的话呢，它也是二审制，好、哦，就是一级二审。好、哦，那几级之上，我们后续还会再来教你们。好，那我们现在理想的诉讼模式。诉讼模式是金字塔型的诉讼制度。所谓金字塔型的诉讼制度，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就是我们现在要的制度呢，就是要讲这样。所谓金字塔型就这样子，好，地院、高院、最高法院，而且我们的理想制度是怎么样？好，地院判完，好，不见得大家都上诉嘛，好，有些人就是心甘诚服了这个判决结果，所以我们到高院会少一些。然后高院判完了以后呢，大家心甘诚服了一些，然后所以到最高法院会更少，所以会变金字塔型，底盘的案件会最多。可是就我们的实务上看起来，好像不是长这样。因为说真的，一个案件看起来就是一个败一个胜，有胜有败，胜的那个人不会想上诉，败的那个人一定会想上诉。所以你会发现到说，我们现在的诉讼制度卡在我们有些制度上的不好，我们制度上的缺点。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是纺锤状的诉讼制度，像纺锤状就是说，因为纺锤是那个上下尖尖、中间胖胖的，它没有胡子翘翘拿个钓竿，就是上下尖尖的，然后中间胖胖的，所以这叫纺锤状诉讼制度。所以我们的地院案件虽然很多，不过高院也绝对没有轻松到哪去。好，所以我们是高院特别怕。那讲纺锤状，可能很多人没看过纺锤哦，这里头谁在支付了呢？没有，所以。我通过来讲，先让你们好理解。我会说，我们现在目前的诉讼制度长相会长得很像地球，就是中间是高院，很像赤道，特别胖。好啊，然后地院跟那个最高法院，虽然案件也不少，可是所有案件会挤在高院。好，因为就我们的制度哈，会有一些需要改进的瑕疵啊，所以我们的案件哈会有二审肥大化的趋向。好，就是二审会特别胖，因为所有案件会挤在高院。好，那为什么我们现在会二审肥大化，导致二审成为审判的重心呢？我们会有几个原因，好，所以我们把几个原因补充在这里。很辛苦，所以那个一有修法我们都很累，然后所以像这 这两年不是物选类也是大修特修，我都抱持那种看好戏，现在在看待张台大，啊谣言哦，哎呦，我可怜呀、啊，可怜哦，真是。可是未来他都不准轮流转啊！哎、欸，你不要以为大家时时都好命的、欸，如果哪天我们修上轮修保就开始哭了。有在考虑做那样的话，那一年我要大修，不要讲，好可怕。那讲义改不完。好啊，是开玩笑的、啊，只是说你要知道这个整个诉讼要改，一定是整篇的诉讼条文都改，全部改用光，上审的都改用光。所以上诉审我们在第六本，我们还会再附一本上审修正草案，我们要另外印成一本，因为那个修正草案如同是一部法律一样。好、哦，这整个都翻案了，那一改是改好几百条。我们来看369条，你来看喽。好，那二审收到案件以后，他除了要重复审理这个很麻烦以外，判决要怎么样？你来看，在369条第一项他说。二审法院认为上诉有理由，或者是上诉虽然没理由，而判决不当或违法，要将说那个错误的部分撤销，怎么样？自为判决。所以在369条第一项本文跟你讲说，二审收到案件，原则上自为判决。在369条第一项但书。还可以例外的发回原审法务，发回原审法院，就是如果原审是预知管辖状况免诉不受理的话，那时候他才发回原审。不过原则上来讲，他是自为判决，所以他查得好清楚，自己要写判决。好，那三审呢？好，上诉三审，案子到高院了，我们一样也是看一下他的上诉审理。跟判决，你有没有发现上诉二审几乎没什么限制，不服就上诉嘛，对不对？361条是跟你讲，你不服就上诉。那有没有什么要件？没有。那上诉三审呢？豪言，为什么？我们刚刚不是有看了吗？376条，你如果是有轻重要件，还不能上诉第三审嘞。然后你上诉三审要有判决违法的事由，好，哪些是判决违法事由？你要看377到382。你如果没有这样判决违法事由，你可是上诉不了最高法院的。所以你不要以为是我的案件，你提最高法院上诉都一定 OK。有些时候你写不出判决违法事由的话，他会整个程序给你拖掉，他不会进入实际审理的。所以这句话，上诉三审本来就有门槛限制。好，那三审的审理呢？请你看394条。好，我们来看394条。他说，三审法院以二审确认的事实为判决基础。啊、哦，谢天谢地，还好二审确认他就不再管了。所以上诉三审他只有管法律的问题，所以我们说三审是法律审。说真的，一个实战最快的查事实啊，你问查事实，找了一大堆人证物证，累死了，对不对？那如果说我只看法律的话，那最起码法官他懂法律，他自己用法律来看，这样就好了。所以他的开庭时间当然会比较短，因为上诉三审原则不开庭，原则不开庭，很例外很例外才会开庭。所以你如果不小心走过法院，你走到高院，嗯，人声鼎沸；走到地院，如同菜市场；你走到最高法院，吓一跳，怎么那么空？你想说今天是不是周休？好、哦，今天是周休二日，礼拜六、礼拜天，你晚上上班时间为什么没有人？因为不需要有人进入进出。真的你会感觉落差很大，所以上诉三审跟法律审的话，原则上不开庭，真的会好很多哦，就案子就不会办那么辛苦哦。那当然啦，法律也会想得很辛苦啦。那但是原则上来讲，总会人来人往的，你还去管那些人的问题啊。好，那判决的话呢？好，上诉三审原则上是八交八回，原审法院。原则上是把他案子给扒回去，在哪里？请各位看。399到401条，然后例外的情形，他才自为判决。例外自为判决在398条。所以你看呢，二审跟三审制度又差在这里。你看二审，一审判过的重复审。然后受到案子要自己全部的量自为判决，另外才发回啊，原则上自己写。然后三审呢，原则上是法律审，好、哦，不会有人哦，开庭的时候一直吵吵闹闹的。然后原则上 上来讲，他也不会自己去做实体认定，原则上他是发回原则法院来那个更审，所以我们会说发回更审，就是说发回二审再审理，好像发回更审。所以你会看到说，为什么二审会肥大化？他不得不胖啊，所有的案子都挤在那里啊，又要重复审理，又要自我判决，然后法官很难结案啊，就会法官看你会看得很辛苦。好。好，那我们现在二审肥大化很好吗？一定不好啊，一定要骂一下的。所以有哪些缺点？第一个，诉讼资源浪费。一审他说二审都不看，他不是浪费公资源。第二个，增加当事人诉讼负担，二审要看你很久也是很累啊。第三种，会造成一审法院懈怠，为什么？因为今天基础地方法院法官一定会觉得说，反正我判的不好，还有高院的学长来帮我撑腰，反正我判的不好，他们会改判。啊，总是会有就总觉得说我不是最后一关嘛。啊，如果我是最后一关的话，我当然会非常现身红。那就变成恐惧啊！这是违反人权保障。你看，你案件到二审再发现争执，那你说二审也会一直羁押人家？对啊，那羁押总是会侵害到他的基本人权啊。第五个，不可发现争执目的，你说你案件到二审还看，你说我的证据早就湮灭了啦。就我简单举个例子，我不晓得你们对刑事那个刑事的见识有没有一些学习的经验？就是指纹鉴定，就你们有没有看过电视啊？有的时候在演。那个电视剧，他不会拿个毛茸茸的，那一直在刷指纹，说就是那个超大根棉花棒吗？就有个毛茸茸，一个很大的棉球，很像是一个很大根的棉花棒，只是说那个大到不能塞耳朵，就拿完就一直刷，一直刷，一直刷，一直会刷出指纹。那个东西哦，其实我坦白跟各位报告，你如果要找指纹，要找毛发，你到高院，你知道一个案子到高院都多久了？一两年呢。你侦查半年，一审也半年，你到高院不就一年以后了吗？我现在讲的还是最快，你是说案子在侦查要一两年，到医院也要一两年，那到高院是三五年后嘞？你会发现说，你一个指纹，一个毛发，你要到高院才要去找，你找得到，那我这次投诉给你啊，完蛋了，你下次还跟我要这个头？我怎么跟小龙头不是很值钱嘛？不用这样，不是打个比方。那个指纹真的是很不好找，尤其是我坦白跟各位报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看那个电视在演戏啊，你会觉得哦，那个刑事见识好了不起，没那么厉害啦。就是有些指纹，尤其是你说那种金属门把，你会找什么？会找什么地方？开门会有金属门把，开冰箱会冰箱的握把。平常大家不会指纹都互相粘来粘去的，一定就是你可能要打开了什么东西，你才会去转，才会有指纹。那么东西你说金属门把，说真的，依照刑事的鉴定经验。金属门把那个指纹你是不是都采不到？为什么？那个金属门把大家都压在上面的指纹，邮差叮咚叮咚啊，你在开门，然后他发现他说啊你好，里面硬要开，他在外面协助你转一下，他也有指纹了。然后邻居的太太来找你说，王太太，我要跟你借个酱油，然后打开看你在不在，他也有指纹。你知道那种指纹会重叠、重叠、重叠，因为采集不到。你更不要讲说，你到高院三五年后你要再去采集它，不可能。你地面都采集不到，高院怎么可能采集？然后更不要讲那根毛发了。你以为我们地球是真空状态吗？就是你以为那个毛发不会飞吗？那个毛发会死个两年后还粘在那个，还粘在那个地方。那我也真的是很服了这个案件。那根本就是老天爷一定要让他发现真实吧？否则的话，你说到高院，真的啦，就是像这种证据哈，你到二审，你不要气球说你会去找出个什么新的东西来。找不出来的，你一审找不到，二审不就找不到？所以你告诉我说二审要复审，就没有了。跟我复审什么？就是要给司法添麻烦啊！什么叫复审？你知道吗？今天如果律师说啊，我要在你家有这证据，法官不能说不要哦，因为法律说要从复审里啊。然后是今天如果律师有心要帮被告拖延诉讼，就真的是什么证据都给你来补，那就调查不完。所以你会发现到说，我们下个审的话，都是有这些缺点的。好，那怎么改革？我们现在希望就是说二审要变成法律审先续审制，就不要复审。复审是重复一审审理，续审是接续的一审审理，一审审过也就不要重复。然后呢，三审是严格的法律审，因为二审变成一般的法律审，三审就要变成像大法官，所以其他就有点类似4450告诉我们的，我们要把司法行政跟司法审判一元化。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诉讼制度啊，你发现我们现在目前诉讼制度其实也蛮好笑的，就是我们不都讲三审定谳，不是有分地院、高院跟最高法院？可是你发现说有些当事人不死心，他定谳的案件他会起诉再起一个大法官，所以就如同就是你们说我们今天打很像 像变圣诞树一样，这地方还挂一个星星，然后再把它变成第四神，那这无来，就感觉三神殿好像是玩假的，他硬要给你闹个视线，他硬要给你闹三，那不够索性，反正视线也不会进行执行嘛。可是他就是硬要给你来读，所以你不要说我们全国大法官也才十来个，然后其实现在很多哎，所以他们现在排队排四下，都要排得好久哦，那个都要排一两年，然后程序会先驳掉一些不受理，所以你会发现到说，其实我们现在如果有大法官来会那个最严格法律审，感觉好像是第四审，那我们未来呢，你会发现到说，我们希望大法官能够变成像是最高法院，就是最高法院会像大法官的等级去做那个最严格的解释，像是什么？违宪啊，违背司法院解释，违背判例，所以我们未来的最高法院的那个趋势是希望采这样的目的。那当然，你说那这样的目的，但是我们现在的第三审最高法院的条文都要改掉，对，所以你一定要赶快拜托哈，就是在你考试的这段期间不要修法哈，要不然要重背，好累的。好，然后所以我们现在的审级制度就跟你讲我们是三级三审啊，然后如何去做证据调查一。就是已经做审判的工作，然后我们的目的呢，就我们现在制度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坚持事实，法院站在法院这边。那如何的控管法院要很坚实的审理？第一个，有些案件没有律师还真的不行，所以要强制律师代理。第二个，要集中审理，因为拖太久都会忘记前一次开庭讲过什么，真的拖太久真的会忘记。就很像说，我问你说，你在上个礼拜六你是吃什么便当？你就问我说，谁知道？对，你连上个礼拜六中午吃什么便当，你更不要问法官说，你如果这个案件三个月没有看，三个月前你开的心得是什么？他就会忘记。因为我印象就很深，我有一次开庭，然后因为我冲庭，我跟法官请假，然后来说下一次开庭的时候，法官就跟我讲说，那个戴律师啊，你上次开庭的时候，我好像有跟你讲什么什么，我就很不好意思跟法官讲说，法官，我上次不是跟你请假的吗？我没有来。然后他说：“哦，是我案子没有来，这样很遗憾。哦，你没来。哦”我说：“连我有没有来，他都搞不清楚。可见真的忘记啦，拖太久会忘记啊。你不能怪法官。就大家天天这么忙，谁会记得前几天做什么事情？更不要讲说几个礼拜前做什么事情，那真的会忘。他一定要调出记录才能够再回顾嘛。他每调出记录，他哪会这样子凭空就还会记得我是谁？不会记得。好，所以我们要集中审理，因为集中审理案件才能够。”赶快密集的让法官有新鲜的印象，因为法官会忘记啊，只要是人性脑袋都会忘记啊，对不对？就你用电脑然后第三个要强化交互诘问，因为我们透过交互诘问要发现事实就是有一句话说真理越辩越明，所以我们要透过交互诘问来发现事实。第四个证据调查然后第五个双方法第六个证据禁止，违法获得证据要禁止。然后第七个这个是部分老师说的啦，就像黄朝来老师的意见，他是希望能够透过卷证不必送来将那个来强化事实审。那你会说卷证不必送跟强化事实审什么关系？什么叫卷证不必送？请你看我们的刑诉法264条的第三项，我们说起诉时要将卷宗证物一并送到法院，可见我们是什么？卷证并送，我们是一并送，我们没有不并送，我们一并送，对不对？好，那请问你就说一并送到法院会有什么问题？会让法官会有先入为主的预断，我们这个叫预断，就是法官会有一个先入为主的一个心证。就你想，你起诉的时候，你都把证据附上去，法官一定会有一个想法，那个东西叫预断。就是简单来表示，还没审他就会先判，他心里就有个底。那你说那这个问题要叫法官自己要中立然后他不能受影响。我跟你讲，怎么样不受影响？就我们有些案件你看卷皮上面它会有被告的名称跟案由，然后有些重大案件那个卷皮会是黄色的，就一般的卷皮是一般的颜色然后特殊案件的卷皮它会用另外一个颜色标明。然后我就有个同学一个女生，她当法官，然后呢，她有一次收到一个案子的卷皮是黄色的，金黄色的，上面写杀人，然后她就从那个卷宗这样子一眼望过去，看起来就是有照片，因为你知道，就是我们要粘贴照片，不是要用胶水，你只要有用胶水糊过那样子，所以 QQ， 就是你想说听不懂台语是不是？就是粘过胶水那样子会有点皱褶感，因为它有粘那个胶水的感觉。假设说你今天没有在上面，就像你们应该都有报过名嘛，对不对？ 的身份证影本。那、啊、你发现说，当你有贴那个身份证影本，会觉得那个那样子是会有点皱褶的那种起伏感。因为他有加胶水，他们总是没有那么平滑。然后呢，然后我那个同学就是从眼角余光看到那个卷里面有一叠照片贴的那个迹象，然后呢，他就随便一翻，那个照片就是血肉模糊的那个照片啊，可能手在这个地方，然后头在那个地方，然后什么眼睛，然后什么眼球还挂出来在外面那种，然后他就赶快合上来。然后他就拿给隔壁的法官，我说你的证人哪有隔壁法官啊？他就说我拿给隔壁的学长说，请你帮我把你的照片的部分用回声夹起来，我很害怕我翻到。怕呀、啊！哎，你想想看，哎，你如果翻到那种照片，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就被我逮死，偷戏！你看，把人杀成这样子，把人家砍得血肉模糊的，你不觉得你会觉得很讨厌做被告吗？啊，你也很难去思考说人是不是他杀的啦。因为你已经沉浸在这个被害人很可怜的状态，所以为什么要卷证不并送？就是因为哈，就黄超越老师说为什么卷证不并送？因为我说卷证不并送会有预断，一旦有预断，他可能不会讲认真查，因为他心里面有答案嘛，有个答案干嘛再查？有个答案他不查了，所以他如果要发现事实，就不要有预断，不要有预断，就是不要一开始在案件还没有调查之前给法官太多的这一种影响他心证的讯息，所以这个是环环相扣的。好，那这是黄超越老师的立场。好，所以如果说要坚强信任的话，黄少老师认为说应该要采纳卷证不并送，就是证据要在大家的面前呈现，而不是事先就在给法官先看。好，然后呢，那我们的主意呢，哈，职权主义跟当事人主义，哈，你看看，可见我们的卷证并送是比较倾向职权主义，因为我们自己并送，让法官可以先看。好，然后还有我们的证据的证明力，哈，让法官等于自己那个《新业法》的专税法的来加以判断，这是职权主义。那我们有没有当事人进行？也有。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你看哦，我们的当事人进行，我下面有几个大标题，在38页下面有个第一个大标题，诉讼进行是以当事人为主，职权为辅。所以我们是以当事人来发动为主，然后法院被动的收案件为辅，这个应该你也不会觉得很陌生了。好，就是检察官起诉，然后法院审判。好，然后呢，那检察官起诉还要负举证责任，要记得哦，检察官的举证责任是要负实质的举证责任。请你来看我39页这边注释第二点，第三行这边，检察官依照刑法161条，就被告犯罪是应负举证责任。好，在刑法161条，不过你有没有发现到，我们刑法161条讲的好少哦，他就跟你讲。讲完就被告犯罪事实，应举证责任，应举证方法耍没有了。那这个举证责任到达什么样的阶段呢？是检察官只要把证据提出来就好呢，还是要去说服法官？我们说哈，你如果只是提出证据，那就只有负担到行政举证责任。所以我们的举证责任呢，有分刑事的提出证据责任。好，那就是2.9就写个一，就是你刑事要把这证据拿出来。然后实质上呢，你要说服法官。好，你要说服法官，你要说服到让他相信说你的起诉是对的。好，那你说如何说服法官呢？我们有几个要求。第一个，你要讲出这个证据是怎么来的，这个证据调查的依据。好，这个我不是有个小框框有帮你们打吗？好，你就直接看看这个就好了。然后第二个，你要跟法官讲说这个证据跟待证事实的关系。然后第三个，你要去极力说服法官说这个证据的证明力有多么的强，因为你是检察官，你要靠被告，你要去说服法官呢。好，所以你要去说明证明力。好，那你说。可是刑事诉讼法161条只跟我讲说检察官要提出证据啊，他没跟我讲说以后我当检察官我要做那么多事情，我可以不要做那么多事吗？我说很遗憾的，你不需要做那么多事情，因为刑事诉讼法161条条文没有讲，但是在90年第44刑第1我也有讲，而且在我们的诉审法它的全名叫做刑事妥诉审判法，它是刑事诉讼法的特别法，它的第6条也有讲，你们的手边应该都有诉审法，如果你是两年前条文或许没有。那但是如果你是这一两个买的条文，你早是99年1月以后的条文，应该都有诉审法，它的全名叫刑事妥诉审判法。好，我先给你们全名好了。好，诉审法的全名叫刑事妥诉审判法。 个条文的第六条，什么叫刑事妥当审判法？顾名思义嘛，对不对？我们刑事诉讼要妥适，而且要快速。你判得很好，拖拖拉拉的不好；你判得很快，可是内容都错，也很不好。所以我们是越要快越要好。他告诉我们什么？哎呀，他告诉我们说，我们从事司法工作要怎么样？要马好，要马不吃草，你要快，要做好。啊，所以才会有司法人过劳死啊，当然没办法，对不对？意思你要很快。好，我们来看第六条，他说，检察官对于起诉犯就是要负提出证据跟说服的实质举证责任。哦，原来在我们刑诉法没有讲到实质举证责任，但是在他的特别法诉审法已经讲到了实质的举证责任。所以你不要以为当检察官就把证据丢出去叫法官自己看哦，你要说明，对不对？然后假设说提出的证据不足以为被告有罪的，即使证明或只是证明法无法说服法官形成有罪性的话，那我们今天审判就要贯彻我们对证据原则。所以你说检察官要不要负担刑事责任？要。他如果不负担刑事责任的话，有可能这个被告就会被逃出去了，因为就要给被告无罪啊。你没有落实实质举证责任，法官只能判被告无罪，那有可能重放的哦。好，所以这个话，检察官责任也是很重大的。好，所以这个实质举证责任，你在后面在九十一年第四次行为跟诉审法的六条。好，我光比对一下框框里面嘛。好，然后三九页框框。底下的第三点，好，法院要依职权调查证据。好，当事人在人听闻不准，得证人调查证据，并可以在调查证据时询问证人、鉴定人、被告。好，法院认为不当不得禁止。好，法院除了认为有不当外，不得禁止。好，然后我们来看证据的调查。第二个，证据的调查是以当事人为主，职权为辅。所以程序的进行也是当事人为主，职权为辅；证据的调查也是当事人为主，职权为辅。那你怎么看得出来？你说好，我们从哪边看出来？在刑法163条第二项说，法院发现真实得依职权调查证据。以前是因，现在改成得，代表说法院可以被位的来做。哦，就是由当事人申请为主，然后法院被位来做。然后但是有个但书啦，好，如果是为了公平正义维护，或是为了被告利益有重大关系之事项的话，法院也要依依主权调查。好，就是为了这两种例外的情形，法院也要依依主权调查嘛，否则法院都是得依主权调查。好，那证据的调查以当事人为主，条文在哪里？在163条第一项。好，当事人在人听闻不准人申请调查证据，法院好原则上要准。好，除非不当，否则法院不可以禁止，他一定要准。好，那证据的判断呢？说真的，这个证据要怎么用？当然也是当事人说了算。所以证据的判断是以职权为主，当事人为辅。好，那你们说，到底我们是怎么制度的？好，我们的制度在40页。好，因为这个都是概念的问题，所以我也不用让你们抄，你们只要听懂就好。好，你们只要听懂，回去就把这个内容简单看一下，应该都没问题。那到底我们是采什么样的制度？我们的制度我们叫做改良式当事人制度。感觉上会认为说，钱最起码是身外之物了。那你刑事案件 不是纯粹钱的问题啊。实在现在有涉及到什么人命观念这种事情，你怎么可能纯粹是当事人？假设说，假设乙爸爸，然后乙的儿子收了甲乙的钱，就说好，那我愿意让甲无罪，就这样直接到再来走出去，国家也不会容啊，哦，就国家也不会容许这种事情发生啊。你可以说一笔和解金，可是他还是要被判你的罪，顶多只是他跟你和解，他可以判轻一点，不过还是要你罪啊，不会因此而无罪吧？所以，我们刑事案件会有一些公益性存在，我们跟民事案件不一样。我们会有公益性存在，国家要维护社会秩序，所以我们要监察职权厉害，我们要加一点职权内容。所以你会说，那我们是卡中间吗？既然是叫做改良式当事人，可是我们也是卡中间，一半当事人一半职权，也不是，我们叫变当事人，所以差不多呢，在这个位置吧。嗯，这很难形容，对啊，就是我们比较偏当事人，然后有25%的机会是有纳入职权的意涵。是我们差不多的位置在这里，这种叫改良式的当事人。75%是偏当事人，啊，25%偏职权。啊，记得你国家考试的时候不要量化，就是你不要去写说啊，所谓当事人进行主义叫做75%偏当事人，25%偏职权。老师一边问你说，你又知道是75还是25？所以我说，这只是让你好记、好学，让你有这个概念，并不代表说你考试你要把这什么数字写进去。我只是跟你讲说，类似这种感觉，啊，因为如果没这样跟你讲的话，你会不好记。但是你考试的时候不要量化，因为这种东西无法量化的出来。就是我们的制度就是比较以当事人为骨干，但是毕竟刑事案件有公益性存在，我们跟民事案件不一样，民事案件是私权之间的纠纷，我们有公益性存在，所以我们要纳入职权的意涵。好，在这边的话呢，请你看一下哦，你回去可以看一下，就是我们改良式当事人进行主义的几个修正的内涵，再去理解一下。好，那这个你自己看应该是没问题。好，那我的配套措施呢？既然我们可以说我们是改良式的当事人进行主义，请问我们的制度从哪边看出来？好，我们来看41页，这边我是帮我们配套措施，好，前面就劳心你们自己再看一下。好，我们刑事仲裁改良式当事人进行主义，检察官要切实到底举证，然后检察官人力负担就会增加。好，然后呢，那今天我们又要交互结论，要花很多时间，所以一定要有配套措施。说真的，交互结论很明显的，我们是采当证据主义才交互结论。我们所有的证据要在大人面前要开诚布公，哦，就是检察官可以问，被告人可以问。那当然，交互结论制度一出来后，也是有很多人在骂啦。就交互结论制度一出来后，也是给大家添无限麻烦，因为我们还要再学一些结论的规则。所以就有人在讲说，交互结论制度哦，一落实以后，律师仿佛像是一群误入丛林的小白兔。你们说，哎呀，很好啊，你们这只小白兔感觉很可爱，你们想被污蔑吗？所谓的小白兔，只是说你们不懂事，那么乱窜的意思啦。哦，而且有人讲说，交互结论制度一落实，台湾仿佛是一批獒犬出来的。就猎犬啊，那叫死小白兔，没办法，因为律师又不是只办刑事案件，人家检察官是只办刑事案件的，检察官是只要他不转正的，他一辈子他都只办刑事案件，啊，律师怎么都会办吗？那当然，我们又不是一直在训练这个东西，那当然多说律师像是误入丛林小白兔。那你说，那交互结论就是乐乐等，时间花这么多，那我们要诉讼机器，我们不是说刑事妥速审判吗？又要好又要快，你交互结论肯定又不快，所以你要有一些疏解案源的方法，就是你要有一些疏案的配套措施，对不对？你不能说案子都进去交互审判，你说完就先交互审判的话，今天大家案子都开庭开不完啊，好，所以打都打不完，这个哪行？所以我们要配套措施。第二套措施就是要采宽刑诉制度，就是我们让可以进入审判的案件变少，能够疏解案源的尽量疏解案源。就像杨正伟那个案件，你起诉他也没很好啊，搞不好很多个人都包围，就他们都包围台北地检署，对不对？包围台北地方法院，然后大家都出不来，好可怕。所以，人家也好端端，人家只是报名去上个比赛，也不是很严重的罪，我们就缓刑诉啦。好，那疏解案源。第二个，采良性协商，能够协商更好。第三个，扩大检疫处刑的案件。第四个，要有国选律师，就是要有国家的辩护人。为什么？因为如果没有国选律师，只让当事人胡搞瞎搞，案子会拖很久，而且有些当事人会装傻，他明听懂了，他会跟你讲说我不懂。反正他就给你一拖再拖啊，然后让你一庭，就是一庭哦，就要开个3小时，要跟他讲解法律知识。所以如果要成立辩护案件哦，同时也是在为了达到诉讼机器的要求啦吼。当然要提高被告保护能力是我们的目的。第二个就是也要能够让案件顺利进行， 然后第五个要集中审理，好，第六个要简化有罪判决，哈，那这些都是出入处也安全的配套措施。好，那四十二页这个就老师你们自己看，我相信这个比较简单，你自己看应该是没问题。我没讲的部分是因为刚刚概念讲过了，所以我让你自己看。然后有些同学说啊，这个你没讲这页，这页我就跳过。这是打得很完整，你不用抄我才跳过哈。概念你也应该回去看没问题。然后那你回去还是要看哦。好、哦，就是都不要把它整个 pass 过去，因为有些你这么考，就是考些原理原则，所以我们也很难去掌握说哪些学校你那么考怎么考。好、哦，所以这些原理原则的还是定在你的基本功，所以我觉得你今天还是要看。其实说真的，检察官也是很辛苦的，因为说真的，他们哦，就是他们要轮流这样子跟公诉组分别轮流做。所谓这样子，就是要在那边跑外勤，就你要去送证。哎，有个梧桐女士，你还是要去看吗？啊，你就说啊，检察官看字典好了，好可怕。啊，你要想着又不是你杀的，你不要伤害他。对，你又不是站第一线，人家法医是第一线的，我天，还不要躲在人家法医后面啊，是不是？你要想在做功德。哦，就是就做好事啊，就是你在帮他伸张正义，不要害怕。然后是讲话很辛苦，然后外勤又宣查，然后呢内勤就是你今天如果是公诉组的话，你要做交互诘问，一整天坐在那边交互诘问，就坐到屁股都很累。哎，真的、啊，你整天坐在椅子上，你不觉得很辛苦吗？你只要出来走动啊，啊，有些时候开庭，法官又没有中间休息，你不能走动，那才是很累。所以其实当讲话其实还蛮累的，而且我觉得当讲话累哦，是累在什么？因为案件你是在最前面的阶段。所以你会有一些侦查的技巧，那那些侦查技巧出证，那些都是我们课本学不到的，你就是要靠经验，你就要靠一些比较愿意带你的学长姐来帮你带，就是说他要帮你一个一个教你，哦，就是说他要协助你，因为你一开始本来就是一去上班，哎，谁一生来什么都会的啦，不会啦，哈、哦，那这种东西都是要靠经验传承。然后像我有个同学当检察官，那个经验很重要，你如果遇到一个厉害的学长姐带你，哦，你就学得很快，就是这个案例哦，真的是。我印象蛮深的，就是我有一回他当检察官，他说哦，假设说这个是侦查品，然后就是这边中间是走道，然后这边可能会有楼梯可以下去一楼这样，他假设这是二楼的侦查品，然后这是第一侦查品、第二侦查品、第三侦查品、第四、第六、第七、第八，然后他就说哦，他说他那时候在实习，因为其实你们考上以后，你们要两年的院检实习，就是。院方要实习，检方也要实习，你们要跟着资深的法官跟检察官一起去一起工作，然后两年就是事务所院检实习完后，你才能正式出来的工作。然后呢，他就说他说他有一次，假如说他带这间侦查品开庭，然后带他的检察官，因为你今天是实习的那个实习的司法官，那当然检察官一定要带你亲自上战场。然后他就说哈、哦，这个案子实在是很妙，就是检察官可能太凶了，你知道有些检察官很凶。然后问到当事人仓皇夺出法律，仓皇而逃。啊，你知道？啊，今天被告逃出去，你要怎么样？要、啊、抓回来啊，对不对？哎，如果没有逃出去，你被抓回来，那你就等于是重放被告。谁知道你们是不是有什么利害关系？就是利害情况，是很敏感。然后外公，然后啊，我那个同学他就是站在这个学长的隔壁，他说学长他跑了、欸，我们要不要抓？然后学长就说不用。我想说啊。我不能让他有责任的，我现在在实习，我还没有正式当司法官，我可不希望我的官僚生涯因为这个案子我就 OU 了。他就说我们赶紧去抓回来，他说不用，你看啊，等着看。他就说他真的跑了，那就是我都还没有正式当到公务员，我人生不想就这样子没有了。好，就那时候我们赶紧抓回来，他就说我跟你讲，你不要急，看我的。然后就想说看你要看你的，我就萎了。然后结果之后，你知道吗？这个被告，哎，去把门，去送警察局。然后只能回来。然后是他跑累了以后呢，就是后来带了那同学的检察官，就那资深检察官就跟班长说，抓起来，回来继续问，很酷，对不对？可是谁知道，我那同学开始吓得两腿发软，被告跑了怎么办？在他的手上被告跑啊，很严重的事啊。啊，可是谁知道又跑到跑出去了？我说，对，跑到跑出去，就是因为他们这边一定都是层层关卡，然后这边呢后面绝对不会有窗户，就是 就是他想跳空自杀也没得跳啊。然后啊，你说啊，这边不是可以下去一楼？放心好了，因为一楼有法警正在等着他，他有种就下去看看。所以他就只能跑过去，跑过去，然后看到啊那个跑，然后就乖乖的坐在那边，啊又跑得累了，然后法警就一手把他拉回来了。好，之后哎，有没有经验？有经验哈、哦，所以这个有经验交通不一样。难道你贵为一个假说，你要陪他在后面跑吗？你真的觉得官做强盗很帅气吗？而且你说真的，我说坦白话，你们是文官，你们不是武官，你没有这个能耐，因为你没有受过这样的训练。人家被告跑得很专业，但你知道吗？对，如果跑下来就是一看就知道你体能很弱，哦，所以就不行，哦，所以你看像那假官好棒，你看这样子很帅气的就在里面等，哦，就是，哎，反正感觉。就他中抓走了天，他会显得囊中之物啦，你就怕他跑掉。哦，所以其实你发现说，其实你跟着一些小小同学，你会学到很多很有经验的东西。那当然你会说啊，那让你讲很好玩，对，让你讲很好玩而已嘛。你如果实际工作，会有很多更有趣的事情发生过，实际也很累。对啊，比如说为了要给你自信心，我怎么可以讲累的？我要跟你讲一些比较有趣的。他说真的，这种东西其实你说工作好不好玩，还是说工作很累，就是存在你的心。心情跟看法啦，你如果在有心要做这个工作，再累你也会甘之如饴啊。你要去想，你当初要念法律的初衷是什么？你会什么？或许你是本科的考生，或许你不是本科考生，可是你会坐在这里，你会有一定的想法跟理念。我相信你是有的，还是说没有啊？我妈说一定要来读书，那我这样，那很好，你妈给你这个机会啊，你要发自内心的去喜欢这个工作、这个行业，你这样才有办法义无反顾的去准备这个考试。另外，你会有太多的抱怨了、啊、哈、哦。你一定要认真的觉得说你很喜欢这个工作，然后从事了以后，你才会觉得这个工作是你要的，才会好好做。好、哦，所以你千万不要忘记你有这样的初衷跟本心。然后呢，我听到我底的声音，就关起来，简单看一下43下好不好？快讲完笑话就结束，非常的不值得哈、哦。应该要趁你们睡觉的时候再讲笑话、啊，怎么会要下课前讲笑话？简单看一下，再给我3分钟哈、哦，拜托不好意思哦。找到刚刚那张的时候，然后43页，这个是91年第四次行刑会议，好，是91年第四次行刑会议，所以我刚刚讲的那个内容呢，哈，你们可以看一下在第一段，好，43页这个行刑会议总共有11段，好，你们看在第一段这边，好，第3页的第一段，就检察官的实施权人在第一段，所以你们在第一段打勾，好，这个决议不是有个一，不好意思，那个1、2、3。第二行都没有退，最后一段那个看你找不到。43页有1、2、3、4段，好啊，第一段你打勾，就是实施的决策跟这一段。好，然后检察官的主任责任在刑事投诉准办法还没出来的时候，我们有依行注意要点，好，在第45页，是在第91页，这个同学也可以先看。好，这个同学也可以先看。好，好。然后呢？然后那当然，因为现在速审法出来了，所以你要搭配速审法第6条。速审法是法律，好、哦，那是法律，当然它的位阶跟刑诉法是一样高的，甚至还是刑诉法特别法优先于适用刑事诉讼法。速审法跟刑诉法有冲突，是以速审法为主。好、哦，所以速审法第6条跟刑诉法第61条，你们要跟这个单元要一起看。好，然后呢？你若回去有要预习的话，不期待啦，不勉强啦，不苛责啦。就是你如果要预习的话呢，哈，就是我们这边基础原则很快就讲完，好，你回去你可以预习到法院，好，你可以预习到法院，好，那当然法院有一些管教比较难的部分一定要有人教了，好，那当然，然后但是有关法院的相关条文你可以先看，啊，如果不预习的话，你没有错，你不要这样说，好，就是等一下都爱的教育，你可以做什么，好，就你如果不预习没关系，但是记得一定要复习。就是你最起码哦，给你们一个功课，1到46页一定要看完，哦，拜托你们一定要看完，因为你如果现在不复习，你接下来更忙，你更不会复习啊。好、哦，在这边的话，你一定要复习哈，预习不苛责，但是复习不难。好、哦，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会上最久就走第一回，哦，其他的几回差不多3、4堂课就会结束。好、哦，然后我们第一回会上比较久，第一回会上5堂课。好、哦，第一回我们会上到下下礼拜。好、哦，那我就会上5堂啊，今天2堂，然后下礼拜2堂，还会再用下礼拜2堂好、哦，那这边的话，你们不用担心太多哈，你们就跟着进入来讲，原则上25堂课绝对上完是没问题。好，那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里。